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呸！三儿，爽不爽？ 爽什么？再给我根恢复香肠。 嘿，老子有根大香肠。 唐三转身看向人面魔蛛的尸体，此时浓郁的紫黑色光芒已经在人面魔蛛尸体上方凝聚成型，正是吸取的最佳时机。看着他，唐三之前放松的一些脸色再次紧绷起来，他时刻记着小五还在等待他的救援。吃下香肠，他走到人面魔蛛旁边坐了下来。 麻烦大家了。 赵无极向唐三点头示意，挥了挥手，众学员将唐三围拢在中央，小心地戒备着。有他们的保护，唐三不再需要担心普通魂兽带给自己的威胁，终于能够全心全意地吸收面前的强大魂环了。抬起右手，蓝银草武魂带来的蓝色光芒缓缓出现在唐三掌心。深吸口气，唐三向人面魔蛛的魂环发出了召唤。紫黑色的光芒像是等待多时，终于找到了宣泄的缺口，刚一感受到唐三的武魂，顿时朝着唐三的方向蜂拥而至。看着浓郁的紫黑色光芒瞬间就将唐三的身体笼罩着，赵无极也不禁吃了一惊，好强的魂力波动，这只人面魔蛛究竟有多少年的修为？身为当事人的唐三感受更加清晰，他只觉得一股庞大的热流骤然涌入身体内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那热流已经像滚烫的烈焰一般开始灼烧他的身体。人面魔蛛本身的霸道决定了他形成的魂环也会非常暴力，强势的气息一进入唐三体内就开始强行改造他的身体。尽管魂环中蕴含的能量并没有意识，可他也根本不像是唐三的意识所能控制的。在强大的魂力波动之下，唐三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像要爆裂开一般，剧烈的痛苦令他直接就喷出一口鲜血。 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过于霸道，想要吸收并不容易，现在只能靠他自己。吸收魂环是不能借助任何外力的，否则只会产生反效果。我们现在只能相信唐三能够坚持将他收归己有。 赵无极没有说的是，越难吸收的魂环带来的作用也越大，毕竟他本身附带的能量庞大，产生的魂技自然也会极为厉害。此时梦鼠朝天香带着梦依然朝着星斗大森林另一个方向前进。朝天香一直在观察自己的孙女，自从和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分别之后，孟依然始终低头不语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 依然，你在想什么？ 我在想唐三说的话。奶奶，你说我以后要不要使用那个什么透骨针啊？ 啊、哦、你如果觉得好用就是了。那针的样子虽然有些特殊，但是找人打造却并不费劲儿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针，居然足有五寸。 嗯，唐三那孩子很不错，不但天赋好，而且一点也没有骄矜之气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可惜啊，他不肯加入我们家族，不然的话，不出20年必然能够带领家族踏上一个新的台阶。 唉，金灵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幻龙。不只是唐三，我看那几个孩子都很不错。真不知道赵无极是从哪里找到这些天资如此出色的孩子。听赵无极说，他们似乎是什么史莱克学院的。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学院的名字啊？ 这些都不重要， 其他那几个虽然看上去也不错，但我认为他们和唐三相比还有些差距。依然，你觉得唐三怎么样？ 不过是个老成的小孩子罢了，他看上去真不像只有12岁。 哎，我是问你对他的感觉。 爷爷，你不会要乱点鸳鸯谱吧？我比他要大3岁多呢，怎么可能？ 年龄不是问题，女大三抱金砖嘛。 爷爷，你 怎么，你不愿意？还是觉得他相貌太一般了？ 哼，他长得本来就普通，从他的穿着上也能看出不是什么名家子弟。真不明白为什么他用蓝银草那种废武魂修炼的速度还能这么快。 丫头啊，你什么时候变得以貌取人了？唐三那孩子可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出身名门？蓝银草，你见过能将蓝银草修炼到30级以上的魂师吗？还有他所说的暗器，这些加在一起足以证明这个孩子的不凡。 爷爷您别生气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，今后能不能再见到他都说不好呢。 嗯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自己的事儿还是你自己决定吧。不过啊，爷爷自问老眼未花，人一生有的机会只有一次，或者十分短暂，抓不住就会失去很多啊。 行了老头子，别说得那么严重，我们还是先帮依然找一个合适的第三魂环比较重要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吧。等回去以后我们先打听打听这个什么史莱克学院。 史莱克学院众人此时的目光都变得十分凝重，在众人的合围之中，盘膝而坐的唐三已经看不到身形，整个人都被一层淡红色的雾气笼罩着。雾气中的红色并不是什么魂力的光芒，而是唐三的血。不久之前，随着身上剧烈的魂力波动，唐三的皮肤开始溢出一层细密的血珠，随着魂力蒸腾到空气之中，就变成了这种淡红色的雾气。唐三眉头紧锁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身体始终在不停地痉挛，可见唐三此时承受的痛苦有多么剧烈。雾气之中不时传出骨骼的噼啪声，每一声都给周围众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。随着人面魔蛛的魂环被吸收，本应出现的第三魂环却始终没有显现出来，这就证明唐三还没能将人面魔蛛的魂环完全吸收。 赵老师，再这样下去唐三恐怕会有危险。 嗯，我知道，但是现在更不能打断他，否则的话结果会更严重。现在只能看他的意志力了，这个魂环中赋予的能量应该是他能够吸收的，只是他的身体状况并不是最佳，而这人面魔蛛魂环本身的能量又过于暴力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希望唐三能够顶过这一关吧，否则…… 唐三此时承受的痛苦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在人面魔蛛魂环的能量面前，他觉得自己全身被无数利刃切割着，五脏六腑无处不疼，强横的能量不断撕扯着他的身体，令他始终处于极度痛苦之中。其实赵无极有一点说错了，因为人面魔蛛数量稀少，就算是大师在也很难判断出他真正的修为区间。要知道魂师的第三魂环能够吸收的最大魂力只有1700多年的程度，到了第四魂环才能吸收修为为5000年左右的魂环，第五魂环吸收上限是12000年左右，第六魂环是20000年， 第七魂环是3万年到5万年之间，根据不同魂师的不同属性而定。到了第八魂环，才有可能吸收5万年以上的魂兽魂环。只有最后的第九魂环，才有可能吸收10万年魂兽的能力。当然，在已知的魂师中，还没有人能够吸收10万年魂兽作为自己的最后一个魂环。而唐三杀死的这只人面魔蛛，真实修为已经超过了2000年，虽然只是刚过，但已经超越了魂师第三魂环所能吸收的极限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师明知人面魔蛛对唐三蓝银草帮助巨大，却并不怎么赞成他寻找这种魂环的重要原因。在战斗时，唐三简单地估计了人面魔蛛的实力，但他忽略了一点，那头人面魔蛛毕竟已经被龙宫梦鼠所创伤。梦鼠是何等实力，它带给人面魔蛛的伤势自然会大幅度影响它的实力。唐三的情况与大多数魂师不一样，因为他是双生武魂，再加上修炼的又是玄天宝录中记载的玄天功，身体强韧程度比普通人要好得多。按理来说，如果是普通一些的魂兽，他第三魂技吸收一个2000年左右的魂环也没有太大问题，毕竟身体优势摆在那里。可这人面魔蛛可不是普通魂兽，它本身的暴力和强悍令魂环也变得极其霸道，再加上唐三本身并不是最佳状态，顿时就让他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。如果眼前唐三的情况能够计算的话，那么他最后的结局只有一个，身体无法承受人面魔蛛的能量冲击，爆体而亡。毕竟那股能量已经超越了他所能吸收的范围。但有些东西是无法计算的，譬如意志力和信念。当一个人的意志力坚定到一定程度，或者拥有无比执着的信念时，奇迹就会出现。此时的唐三虽然在承受着无法言说的痛苦，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有着一个极其执着的信念，营救小舞。凭借着这份信念，他强硬地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痛苦，哪怕身上已经渗出鲜血，却依旧与人面魔蛛魂环中霸道的能量对抗着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小舞被泰坦巨猿抓走反而成全了唐三。超越极限吸收魂环固然会带来巨大的危机，可一旦成功，收益也同样是巨大的。强横的能量波动不断提升着，唐三身体周围的血雾也变得越来越明显，在血雾之中甚至有淡淡的腥气渗出，也不知是唐三体内的杂质，还是属于人面魔蛛的毒素。正在众人急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时，突然一个轻巧的脚步声引起了赵无极的注意。赵无极冰冷的目光朝那个方向看去，魂力骤然提升。此时唐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或者是魂兽打扰唐三。 谁？ 赵老师。 一个纤细的身影从树林中跑了出来，看到他不只是赵无极愣住了，其他人也不禁一呆。这突然从树林中跑出来的竟然是小舞。此时的小舞看上去有些狼狈，身上的衣服多处破损，头上整齐的蝎子辫也变得凌乱起来，但脸色却十分红润，看上去似乎也比以前成熟了几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